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唐三扭头看了小五一眼，忽然间他心中产生了一个想法。 小五和蓉蓉、小奥一样，刚刚达到了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，在他体内也有着我的气息。难道说修罗神的神奇在发现无法让我传承之后，感受到小五已经拥有了相当的力量以及我的气息，特意引导着进化后的修罗领域融入小五体内，再接受他的传承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倒是一件好事。 从内心角度来看，唐三对于修罗神并不感冒，他选择传承海神固然是因为他已经过了海神八考，但也和他对修罗神的感觉有很大关系。毕竟为了传承这修罗神，他的曾祖曾付出了生命代价也没有成功，而且这修罗神之力太过霸道，充满了无与伦比的灵力杀气，力量越强就越不好控制。此时发现修罗神似乎选择了小五，唐三虽然觉得这应该是一件好事，但他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 成就修罗之神无疑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，小五现在的实力虽然已经提升一定程度，但离成神还有不小的距离，而在这个过程中，哪怕是发生一丁点的不妥，都会出现致命的危机，他又怎么可能承受得住修罗神的灵力杀气呢？越强大的神在传承时就越危险，虽然小五的心性柔和中带着坚韧，可是面对修罗神这无比锋利的神奇之位，他能够完成吗？ 唐三心中已经陷入矛盾，以他神级的实力，想要阻止那柄修罗魔剑飞到小五面前自然是可以的，毕竟他一个真正的神站在这里，而那修罗魔剑中只不过是蕴含着修罗神的能量而已，但这对小五来说绝对是一个机会。唐三看向小五，脸上的神色也变得凝重起来。 小五，刚才我杀神领域进化出的修罗领域能量注入到你体内，你应该也感觉到了，就是那股冰冷的能量。这修罗魔剑乃是我曾祖唐晨留下来的至宝，与海神三叉戟是一个级别的神器，现在它向你飞过来，有可能会带给你修罗神传承的机会。可是修罗神是一个相当强大的神器，应该是掌管杀戮的神，想要完成他的传承十分危险，我曾祖努力一生也未能成功，我担心你的安危，接不接受他你自己决定吧。 哥，我接受。 小五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修罗神传承的难度恐怕还要在我的海神之上，海神传承你也看到了，我经历的所有过程你几乎都在身边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这神奇传承一旦接受就必须要进行下去，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。 我接受。哥，你听我说，能够受到一个神奇的青睐，恐怕要比神奇传承更加困难。你已经成就了海神，如果将来我想要永远和你在一起，也必须要成神。更何况，我也不知道以后能否再找到一个神奇。我不想离开你，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。就让我试试吧，有你在身边帮我，我一定有机会的，否则这修罗魔剑也不会选择我了。 毕竟这修罗魔剑乃是我曾祖修炼多年所得，按照曾祖留下的遗言，这修罗魔剑本身就代表着已经通过了修罗神传承的一部分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小五通过传承的机会确实不小。小五说的也有道理，有我在旁，一旦遇到危险，自己也可以帮助他。既然如此，你要小心了。 看着小五那执着的目光，唐三缓缓点了点头，一边说着，他收起了海神三叉戟，身形一转，已经来到小五身旁，神念牢牢锁定在那修罗魔剑上。尽管他知道修罗魔剑不太可能对小五不利，但事关爱人生命，他还是极其谨慎地做好了随时应变的准备。没有了海神三叉戟的阻隔，红光一闪，那柄修罗魔剑已经来到了小五面前。奇异的一幕出现了，当那修罗魔剑来到距离小五只有3米的位置时，红光再次一闪， 巨大的魔剑竟然幻化成了一共九道暗红色气流飘然而上，分别从小舞身体不同的位置涌入他体内。顿时小舞原本白皙粉嫩的皮肤上出现了一层暗红色的魔纹，这魔纹并不是直接出现在皮肤上的，而是虚悬于皮肤上寸许位置的一层光芒能量。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这股能量中所蕴含的恐怖气息，那冰冷的杀戮之气就连他这个海神都忍不住皱了皱眉。小舞却并没有什么感觉，他只是觉得九道清凉之气涌入体内，说不出的舒服。很快那九道气流就融入了小舞身体之中，皮肤表面的暗红色魔纹也渐渐淡化融入体内，并没有引起任何变化。看到小舞的身体恢复正常，唐三也算是松了口气。 小舞，你心中有没有出现什么提示的声音？ 没有啊，只是觉得那些气流很凉，然后就融入到我身体之中了，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，也没有任何提示。 这修罗神果然是不走寻常路，选择神奇传承的方法都这么怪异。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小舞的身体既然融合了他的能量，就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，应该是小舞自身的实力还没有达到相应的程度，才没有得到修罗神的提示吧。 按照眼前的情况来看，唐三的判断显然是最为合理的，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。虽然先前从他的修罗领域中传出了一部分能量进入小舞体内，与小舞自身融合，但是他那昊天锤上的修罗领域却并没有消失，依旧还存在着。而事实上，唐三的判断并不正确，修罗魔剑融入小舞体内绝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唐三拉起小舞的手，检查了一下他的身体，他发现小舞体内的经脉、血液、筋肉已经变成了暗红色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。而在颜色转变之后，小舞的身体正在潜移默化地被修罗神的神力滋润着，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。唐三又仔细检查了几次才放下心来。至此，史莱克七怪最后一位封号斗罗也已经出现，在魂力上小舞甚至超过了达到95级的戴沐白，成为仅次于唐三的史莱克七怪魂力第一强者。眼看着伙伴们又有一个人得到了神奇的青睐，戴沐白也不禁有些羡慕。不过现在不是时候，一切都要等到歼灭了武魂帝国再说。眼看小舞也完成了传承的过程，戴沐白提议道， 小三，我们赶快走吧，以免嘉陵关那边出事。 嗯，我们走。 一边说着，他们来到海神七圣柱守护斗罗们面前。 各位前辈，海神岛就拜托你们了，我们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回来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留下了一道神念在海神山顶，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你们只要在这里中心的平台上呼唤，我就能听到你们的声音。 恭送海神大人。 蓝金色的光芒从唐三身上绽放开来，化为一个巨大的光环，将自己和伙伴们笼罩在内。光芒一闪，众人的身体已经闪烁而出。为了能够尽快赶回嘉陵关，他们甚至来不及和小白打招呼。不过唐三离开海神岛后的第一个目的地却并不是重返斗罗大陆。此时紫珍珠岛上，吉祥站在沙滩上凝望着前方30米外的一个木牌，精气神似乎都集中在了眼眸之上，在他眼底深处隐隐流露出一层紫气。突然间吉祥身形微动，整个人在原地快速地闪动起来，施展的正是唐三的玄奥无比的鬼影迷踪步。尽管还不能和唐三相比，但他也已经练得极为熟练，身体移动之间已经能够在周围形成一连串淡淡的残影。九道寒光飘然而出，从九个不同的方向划破长空，光芒一闪，九道寒光同时落在了30米外的那块木牌上。他们竟是在同一瞬间落下，只发出了一个声音，那是九柄柳叶飞刀插在木牌上，宛如花瓣绽放一般围成一个圆圈，每柄飞刀之间的距离完全相等。不论是手法眼力，这手飞刀绝技吉祥都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自从6年前唐三收他为徒，将唐门绝学传授于他后，吉祥日夜苦练，武魂再也不会成为阻挡他修炼的障碍了。短短6年时间，他成长得极快，现在在紫珍珠岛上，他已经隐隐成为了除了紫珍珠以外的第二高手。 站定身体，吉祥眼中浮现出了一丝喜色。 啊，看来可以练习下一种暗器手法了。之前海神岛方向出现奇景，不知道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，真的是海神降临了。那是什么？ 突然间，吉祥看到远方一点蓝金色的光芒正朝着紫珍珠岛的方向快速飞来。6年的修炼，他的紫极魔瞳已经有了一定的水平，目力比普通人强得多。可是任由他如何凝望，也看不出那蓝金色的光芒究竟为何。那蓝金色的光芒来得极快，几乎只是几次呼吸的功夫就已经在他眼中扩大。吉祥飞快地扣上一把飞针，冷静地向岛内方向缓缓退去，但他的身体却始终面向那蓝金色的光芒。这是唐三教给他的，永远不要将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。对唐三的每一个教导，吉祥都记忆深刻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